233集，命硬。 人祸可免，天灾难防。 顾元白指着天，激烈的情绪让他指尖颤抖。 但如此天灾，也不能使我大恒折服。我们有药，我们有粮。你们转头看看，那些粮仓的石块之下是什么？是足够让天灾无法奈何我们的口粮。 士兵们转过头，疮痍之间，粮仓的地方已经坍塌，但石块压不坏粮食，只要将废墟清理，粮食都还在。 我们不只有这些。 士兵们回过头看着圣上，目光中开始有神，开始发亮。 我们还有大恒，还有绵绵不绝、数之不尽往前线送粮的后方。朕问你们，这些够是不够？ 人群之中的将领率先挥臂，泪流满面地吼道：“ 够了， 够了！” 士兵们被这一声带动，他们开始挥着手，也一声声地用命在喊着。喊着喊着，便是浑身颤抖，泪水夺眶而出。顾元白的眼睛再次湿润了起来，他等人群情绪缓和下后，才掷地有声的道：“ 诸将领，上前一步。” 驻守在营中的将领们走出， 会受伤的士卒由你们统帅，分为五方人马行动。其一，跟随军医对受伤士兵进行救治包扎；其二，去清理废墟，尽可能地救出遇害之人；其三，挖出粮食和水井，去畜生圈巡查活着的马、牛、羊等畜生；其四，记下死去士兵姓名籍贯，找到尸首后烧火掩埋。火头军听令，阵后用水必须沸腾翻滚，不可心存侥幸。其五，去废墟之中找出尚且还有用之物，小到士卒锅碗瓢盆，尽数放于空地之上。 末将 领 命。 士卒们一个个行动起来，军医和太医院的御医忙成一团，临时的救灾营帐搭起，伤员一个个被送入营帐之中，装满药材的车辆最先被找出，全部运送到营帐之外。人来人往之间匆忙去有序，顾元白在营帐之中送去一个将领，又迎来另外一个将领。侍卫和东陵卫的人早已被他派出去探查两军交锋情况和西夏驻地的情况，待他们前来回报消息时，才知道西夏后方还有一队20000人以上的人马埋伏在断壁之上。他们原本想要诱大恒士兵深入，却在地震和雪崩之中死伤惨重。西北平原之地，他们埋伏偏偏选了一处断壁残崖之上埋伏，可谓是惨上加惨。地震不分敌我，无情的天灾不会偏向于任何一个人，但至少大恒士兵们身上比西夏人多了一布囊的药，他们只要躲过去了，就多了一份活下来的希望。张虎城带着颓靡的大军回来，见到圣上之后，他心中的惶恐终于安定，双腿一软，跪在圣上面前痛哭流涕。伴随着张虎城回来的将领们同样跪了一片，哀嚎不止。后方的士兵一一跪下，黑压压成了一片，他们哭声震天，既是在哭死去的人，也是在哭心中的恐惧。顾元白看着黑沉的天，看着凄惨的残垣断壁，仰头逼住了泪，而后道：“ 都给朕起来！朕同你们说过的话你们都忘了吗？朕要你们在一切外敌面前给朕挺起脊梁，做个铁骨铮铮的好儿郎。天灾已停，你们在地洞面前难道甘愿就此认输吗？” 顾元白眼中的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给朕站起来，谁胜谁败，现在还未可知。 阵后两个时辰，侦察军回报： 圣上，西夏皇帝李昂义不知所踪。 阵后三个时辰，东陵卫趁夜回城，他们带回来一个满面鲜血的人。这人勉强在灯光下睁开眼，看见顾元白之后，苦笑两声道： 未曾想到见到您是在这样的场景下。 来人是西夏皇帝。顾元白看了他半晌，才勾起唇角，露出一个冷漠的笑来。李昂义抹了一把头顶的鲜血，轻叹口气： 还请您看在我这副模样的份上，派个军医给我疗个伤。 来人。 两刻钟后，李昂义头上的伤已简单包扎完毕。东陵卫是在战场上发现的李昂义，彼时他正被压在一骏马的尸首之下，与裂缝深渊不过一臂之距。营帐中的烛光被冷风吹拂晃动，在两国皇帝的脸上映出阴暗不明的光影。李昂义不用多想，便知道这营帐门前会有多少兵马驻守，千万人防他一人，哪怕李昂义有三头六臂，也逃不出这大横军营。他又叹了口气，索性放松下来，靠在椅子上，如久别重逢的好友那般看着顾元白。 您看起来倒是没受什么伤。 顾元白整了整衣袍，闻言眼皮一撩，似笑非笑： 确实要比你好上一些。 李昂义眼中露出些无可奈何的神色，他无神了片刻，突然道： 今夜月色不错，不如一同出去走一走。 营帐之中的护卫精神紧绷，握住了腰上的佩刀。顾元白直接起身： 走吧。 月色当空，大恒军营却还未陷入沉睡，执着火把的士兵四处巡逻，救灾井然有序。李昂义看了眼高悬的明月，悠悠道： 天灾大难之后，月光却还如此皎洁，真当是无情。地龙翻身来得也太过突然，偏偏是在你我御驾亲征时降下，听起来倒是有几分鬼神之法的意味。 你不信？ 不信，我信极了。 顾元白双眼一眯： 在我未去大恒前，您或许就听闻过我命硬的说法。 李昂义微微一笑，透着几分暗讽，他在唇舌间把玩着这个字眼。 命硬，听着真让我难受。 顾元白没有说话，李昂义也没有想让他应和的想法，他只是如喃喃自语般轻声说着自己想说的话。 您或许不知道，我是在茅房中出生的。我的母亲身份低贱，偏偏却好运的，一次便怀上了龙种。她生怕有人毁了她的通天路，每日躲在茅房之中吃，躲在茅房之中喝。就这样，在她胆战心惊的躲避之下，后宫的那些蛇蝎竟然当真没有发现她。但一个低贱的宫女躲着宫中嫔妃，诞下低贱的二皇子，让人觉得她不懂事的该死。 李昂义唏嘘，薄情冷漠的模样好似画中那个人不是他的生母一般。 野心大过了能力，行事又这般恶心，他不死又谁死？在茅房之中混着血和臭味的二皇子也实在该死，因为他太脏了。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